墓搜集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，第十七章。而家呢个时候已经系清晨嘅四点钟，我哋就行出去黑掹掹嘅街上边。虽然我哋个房系开住灯嘅，但系由于门窗都关到实，所以里面啲光线根本上就透唔出嚟。夏日嘅夜晚好鬼闷热，我哋带住啲包裹喺空无一人嘅老巷楼外边行住，准备啊搭夜晚黑嘅的士翻去豆腐之前租嘅公寓。一路上，豆腐好唔服，对我讲：陈元同志，今日呢件事，你啊真系做得好鬼兜踎，我睇你唔系嘅。我点兜踎啊？我问佢。豆腐啊激到红住块面讲：我哋两个啊咁鬼辛苦挖出嚟嘅蘑菇，点解俾佢哋咁白白咁执咗去嘅？你执便宜就算啦，至少都系客气啲好嘛。你睇下佢哋而家咁嘅死样，哎呀，我啊觉得我哋而家好似俾人哋扫出门口嘅老鼠咁鬼样。我同佢讲：咁如果系你，你想点啊？豆腐即刻讲啦：有讲话大丈夫，能屈能伸。如果是我一个人的那就算了，但你今天不一样嘛，不是有你在做咩？你个僆仔衰仔从来都是不怕事的，天塌来当被冚的嘛，按照你以往的脾气，这样肯定是跟他搏的啦。在我们上高中的时候，你不是成日用拳头来打我，抢鬼晒我的零用钱咩？你梗系虾我林线啦！除咗喺我头上作福作威之外，你啊真系……我见到豆腐越扯越远，即刻就咳咗声讲：好啦好啦，嗱，以前嘅事咧就唔好再提啦。嗰阵时候，我喺工地上边做嘢，日日食馒头都未食过一餐饱饭啊！你是个大少爷嚟噶嘛？零用钱分一啲俾我又点啫？而家仲记到咁样，哎呀！你听我讲啦，头先开始我都谂住同我哋捻过，但系你冇发现佢哋都打咗家伙咩？家伙？豆腐有啲唔明白啊，就喺度问：你讲嗰张相啊？我嘅嘢咧，豆腐都知道一啲嘅，佢系问。咁你睇下嗰张相，突然间咁出嚟，好奇怪嘅。不过我都想知道佢哋嘅来历，亦都唔难嘅，只要搞掂佢就得啦。记得你喺几年前追嗰两只贼仔，上去一撑狂炳，炳到佢哋啊哭爹嗌妈，一对二都冇问题啦。如果再加上我。点都可以搞掂佢哋三个啊！到时候夹埋佢哋逼供一番，我谂佢哋一定会讲出实情嘅。我听完都不由得冷笑一声，讲：怪唔得人哋话你似豆腐咧，你真系将啲事情谂得太白痴啦！你觉得我应该去对付两个人，然后你啊解决嗰个咁嘅老嘢系咪？大错特错啦！佢哋啊，大有枪噶。跟住我就将当时嘅情形讲咗俾豆腐听。其实喺嗰阵时，我哋对峙嘅时候咧，我一开始都好似豆腐讲嘅咁嘅。我啊绝对唔系一个怕事嘅人，心里边谂，有时讲起嚟我都几深刻嘅。心谂呢三条友如果想黑吃黑，咁啊真系对唔住啦。我啊唔似得白老四个手下咁样样，你哋如果同我夹硬嚟，你将我逼急咗，我直接将你哋三条友掉落个盗洞里边活埋咗得。但系紧接住喺观察嘅过程中，我发觉有啲唔妥啦。夏天嘅衫就好贴身嘅，三条友喺个腰旁边嘅位置，我隐隐都睇到同样嘅一个轮廓喺度，有啲似枪。 因此我先忍咗呢口气来，冇夹硬嚟同佢哋硬拼。豆腐听完，当堂瞪大只眼讲：，哇，不得了！呢啲人竟然咁大枪！讲完，好似又好惊咁咯。喺呢个时候，我哋都已经行到去马路中间啦。我哋等咗阵间，截咗部的士。我同豆腐报咗地址之后，就上咗车。开的士嘅系个东北人，你知道东北人呢就特别中意讲嘢嘅，再加上而家系夜车，马路上又宽，唔怕会出啲咩事故。因此呢个司机就打开个话盒，就同我哋扯东扯西，一路上嗰张嘴都未停过。佢睇咗一睇我哋嘅行李，跟住又讲：，哇，点解大半夜仲系搬家？我睇你哋上车嘅地点就系住喺原先呢个老巷子楼第一代喎，唔通系因为撞到鬼喺嗰度住唔落去？我嘅性格系比较随机嘅，如果兴致嚟嘅时候，可以同一个陌生人啊胡天扯地，但系如果冇兴致嘅时候，我一句话都唔想讲，所以我都冇出到声。豆腐呢是觉得好似諗起嗰份鬼合同嘅事，於是乎佢就好奇怪咁问啦： 老兄，你还神啊？咁都可以猜到嘅？冇错啊，嗰、那个地方真係有鬼啊，我哋两个住唔落去，所以留夜搬啊。 个司机一见到有人同佢傾，就更加得戚啊，跟住讲： 咁啊，佢如果你同人哋讲话遇见鬼，人哋啊梗系当你白痴嘅。我就唔一样啊，我开咗几十年嘅车，老巷子楼啲怪事咧，哎呀，我啊真系听得多嘅多啊。 豆腐呢条僆仔向来啊小快卵嘅，有时候讲起话上嚟啊真系激死人。佢听完之后眨咗眨眼，唏嘘咁讲：， 哇！咁我睇你都系捞得麻麻地啫。据我所知，早期嚟深圳创业嗰啲人，大部分后边都有晒钱啦。你点解仲系开出租车？你啊真系捞到吓都唔好似唔系好得喎。 我听到都打咗个突，心谂呢条友仔仲同人哋伤口上边撒盐，啱啱想提醒佢一下。好在呢位东北师傅啊比较大度，佢啊大笑一声讲：， 其实我都谂唔明呢个问题嘅，可能真系我啲八字唔好咧，命里唔够富贵啊。不过咧，你哋早啲从嗰间房里边搬出嚟都好嘅，嗰几栋楼冇几耐就要拆噶啦。你哋唔通冇听过鬼房租咁嘅故事咩？ 鬼房租，我同豆腐面面相觑，有啲仗义和尚摸唔着头脑咁。嗰位师傅一见到我哋咁样就嚟惊咯，即刻就同我哋扯起上嚟啦。喺民间有个老话，就系讲如果人嘅气运低嘅时候，好容易就会被啲污糟嘢缠上身嘅。老巷子楼以前个房东姓贾，系一个非常贪钱嘅人。老巷子楼经常发生火灾，将佢嘅老婆同仔都烧死咗，自己喺之后亦都跳楼自杀啦。呢件事之前我哋喺食烧烤嘅时候，嗰位小姑娘都同我哋讲过。咁啊，自从发生咗呢件事之后，就经常出现有鬼房租嘅事情。当然啦，唔系每一个住进巷子楼嘅人呢都会遇到嘅，只有嗰一啲气运低到极点嘅人就会被收租。有人可能会问咩叫做气运啊？气运呢其实就系指人嘅运气同埋命数。活人积德行善就会提高自己嘅气运。反之，如果你作恶为祸，哪怕你的生辰八字再旺，都会被压下去。 当然，其实呢啲话我都唔系话太信。老祖宗亦都讲过，好人不常命，系祸害为千年。咁呢个鬼房租究竟具体系咩回事呢？话说以前老巷子楼里面住住一对执烂嘢嘅夫妇，呢一对夫妇其实都几霉嘅。以前佢哋又做过生意，摆过一个煎饼摊，日子过得都算 OK 嘅。但系唔知道系咪啲八字真系太差，总之就衰运不断，渐渐开始咧越做嘢就越唔顺利，后来日子就越嚟越艰难，就从以前嘅新小区就搬到咗呢一个好平嘅老巷子楼里边。怪事就系咁发生啦！租入去嘅第一个晚黑，嚟咗个敲门嘅人，嗰个人光头嘅。着得好旧，神神经经咁样，自称系呢个楼嘅主人，要收租。嗰对夫妇一听就嬲啦，租金白天都已经交咗啦，而家点解又嚟咗呢个咁嘅傻佬，竟然又走嚟要收租？而家运气唔好，日子啊过到好潦倒，已经系够猛噶啦。当时啊一腔怒火，即刻就将呢个收租嘅闹到个狗血淋头。嗰个人俾人闹完之后又唔反驳，个身影就企喺门外阴暗嘅走廊里边。等到呢对夫妇闹完之后，佢又讲： 我五日之后再嚟收。 黐线嘅你！男主人一听就闹咗一句，砰一声又关埋对房门。呢件事情其实一路都冇放喺心上边。他以为是遇到了什么傻佬的流浪汉，接下来的几日照常在这里执破烂。第三日的晚黑，门外又响了一声敲门声，隔着门有人问： 房租准备好没啊？ 这个时候两公婆正在吃着饭，他老婆一听就生气了，抱怨地说： 哎呀，又是那个神经病的，我们究竟行了什么衰运啊？ 他的老公也都哼了一声，心里面想：这条友自己不识抬举，就不要怪我拿他来出气了。他就奋力地一开门就冲出去，想着将这条神经佬揼一锅的。结果他出门一看，他见到门口企住一个成身都是血的人，个头已经冇咗一半了，另外一半仲有一只眼睛直不辣咁掘住呢个男主人，伸出血淋淋的手讲： 房租。 个男的一睇到，当时被吓到心肌梗塞，一口气上唔到嚟，砰一声倒咗喺个地下度就死咗啦。个女嘅一见到亦都吓到晕咗过去，第二日就傻咗啦。而家呢个故事系嗰个女人讲出嚟嘅风言风语。这个司机就一边讲故事，一边扯东扯西。我听到瞬间就觉得头皮发麻，个头上边已经出晒冷汗。我谂翻起当时被鬼合同我的那个人，他坐在个保安室入边，我给的一半是定金，另外由于当时呢我未带够钱，所以讲那个人呢应该五日之后再来拿埋条尾数的。直到当晚来了个女房东，再一睇鬼合同，我就朝自己闯邪，因此呢件事我都冇再去理佢。但是而家细细一谂翻起上嚟，今晚咪啱啱系第五日，喺夜色当中，两边路嘅路灯照到前路啊，好光明。喺呢个繁华嘅都市里边，即使系夜晚，依旧都系灯火通明嘅。但系喺咁明亮嘅环境里边，我却觉得鸡皮都起晒。这个时候已经离开了老巷子楼了，那那只骨租东西应该就找不到我。不过 嗰个老坑仲喺嗰度㗎喎。我使唔使返去提醒佢哋呢？点解最近我接二连三咁遇到咗呢啲咁嘅事情？唔通就好似嗰位东北师傅所讲，我嘅气运低，低到极止。嗰隻速猫竟然有咁大嘅能力，我只不过系落水救咗个细路啫，点解竟然引嚟咗一大堆咁样嘅苏州屎呢？